这首来自 Katy Perry 的一首 Bon Appetit Baby， 感觉很奇怪哈，但其实就是法语的意思，说是祝你有一个好的胃口。在这个时间，这句话还是比较适合的。欢迎回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一首也是 Katy Perry 联手的是 Migos 两个人进行的合作，来听新歌吧。之前的 Katy Perry 在之前那个 Met Gala 的活动当中也穿了一身衣服，真的是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博上找一下，看看他到底穿的那一身是什么样的衣服哈。来听新歌，下面这一首新歌呢，来自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乐队 The Chainsmokers， 他们这次呢也是来了一个强强联合哈。当然这个版本你可以听一下，有哪些你熟悉的人。来自他们这一首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塞，这一首歌刚刚有没有听到 Coldplay 和 Chainsmokers 的一个合作，包括还有一个著名的 DJ Alesso 他们的进行的强强联合，这是在4月28号进行发行的这个混音专辑啊，非常的棒。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艺兴泪，那这次呢他是为影视剧《求婚大作战》去亲自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祈愿》，一些伤感又悠扬的这样的曲调当中，把关于青春的一些心事去娓娓道来，也是他现在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清醒在你面前重新出现，你一定会对我说，明明每天都见面，我们之间兜兜转转，隔着言不由衷的遥远，我们之间互相试探，带着口是心非的遗憾，从未想过如何习惯你不在身边，青春这答卷的答案是有你陪伴，我不听祈愿，希望时间重返，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推个船 温柔的目光，你像梦中的天使 baby， 感受到了爱的希望。当月光洒满海港，回忆童年的时光，哎呀，我们纯真的那些期待，一切美好向往，每个不偶然的对我，勇敢敞开心房，也许一个温暖的拥抱，就能够跨越信仰。 金志文的一首 Hello，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咯。也许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公分，但冷漠让我们感觉相隔万里，跨越着小小的一公分，一个微笑，一个拥抱，我们却已跨越了语言和信仰。刚刚这首 Hello 的曲调歌词以及它的唱功啊，都显示了一种国际化的这样一种氛围哈，讲述了这种跨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概念，从情感上达到了一种共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新歌，不得不说这一周真的是欧美党们的狂欢，也确实非常多的我们喜欢的乐队都在发新歌，比如下面这个乐队 Fat Boy， 那这次也是回归了，发了一首新单，就是 Young and Menace， 来听听吧这一首他们的新歌。 Fast for way too long. much life, live so much life. I think that God is gonna have to kill me twice, kill me twice, like my name was Nikki Six. I woke up in my shoes again, but somewhere you exist. Singing, oops, I did it again. I forgot what I was losing my mind about. Young and Manners 这首歌也会收录在他们的九月发行的最新单曲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哈。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呢，是来自遥远的一个声音了。之所以说它遥远，是因为这首歌的人声是在2014年10月3号进行录制的，而这首歌呢是长达7分22秒。这首歌就是来自戴荃的《悟空》。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悟空我们听了很多版本了，包括其他人翻唱的，那戴荃的版本也听过无数次了，甚至有些人是单曲循环了很久，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发一首新歌，所谓7分22秒呢？这个7分22秒呢，叫做最初完整版，是还原了当初悟空和他刚产生出来时候的这个样子啊，也是保留了当初最初的这个编曲。戴荃也说了，说是这个悟空呢，他的是一切神通广大，在心中都没有了位置，它是一个存在于永久的时空当中作为旷世的这种悲壮。而这个版本呢，一切都是最初的样子，来一听这个7分22秒的最初完整版悟空。

来自 One Republic，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他们在4月28号发行的新单。之前那一首 Let's Hurt Tonight 也是发布之后引起了很多的反响，这次是乘胜追击，没错。那这首 No Vacancy 也可能会成为今年夏天最热的新单之一啊。在这儿放下这句话。刚上半时段说到这个，这一周应该是欧美党的狂欢，因为有太多我们喜欢的乐队在这一周去发了新歌。刚刚的 One Republic 是一个，那下面这一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牌乐队了， Imagine Dragons。 那这一次他们是发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感觉就是非常的有力量，没错，这一首 Thunder。 With the quick fuse I was uptight Wanna let loose I was dreaming of bigger things andWanna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Not a yes sir, not a follower. Fit the box, fit the mold. Have a seat in the foyer. Take a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Kids were laughing in my classes while I was scheming for the masse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reaming about being a big star.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 from the 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s. Thunder, thunder.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I cry, you watch me, I want you take me somewhere. We have been you and me, baby. I talk, you hear me. I touch your body somewhere. 来自徐梦圆的一首新歌，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有一些陌生啊，那他也是一个新人没错。这首歌呢有一种 future bass 的感觉，然后刚刚听到有一点点这种律动的感觉是独有的，是一种电子曲风的音乐哈。现在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来自我们一个非常喜欢的小众乐队，说他小众其实现在应该不算小众了，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他们的歌就是每一首都好听，没错，就是 O Wonder。 那这次呢也是发了一首新歌，会在6月16号发一个全新的专辑，这个新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来听听他们这个独有的风格啊，非常轻灵的这种 My Friends。 Beyond the ocean size, I'm unaware. Blocked out the other sid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They said the boat had sailed, I'd left them bare. Oh, how the wind would wail.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All my friends, I am heavy. Can I beat within your heart? Can I bleed within your lov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I lost my only space to empty stairs. Oh, how the light would chang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Like I was never there. All my friends, I am heavy. Can I bleed within your heart? Can I bleed within your love? All my friends, and all my friends, I am ready. Can I bleed within your heart? Can I bleed within your love? Oh, my friends. And I can't forget it. All of the love as we stood tall together. All of the love, and I can't forget i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想起所有我只忘记一些，也许做个无聊的梦，看着窗外望到黑。 流浪者来自丁薇的这一首新歌，这是他在2017年的全新专辑松绑当中的首支单曲，也是即将要上线的一个专辑了。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曲风包括里面元素非常的复杂，像实验摇滚还有古典的元素，甚至听到了很多有一些吉普赛风格的这样的一种元素在里面，也有很多的想象啊，在复古和未来之间去纠缠。他也希望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流浪。看看时间，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秋城》，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很多人祈求上天给予他温暖，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无奈。大街上有着无数的陌生人，表情麻木的谈论着未来，忙碌的日子错过了朝霞与晚餐，不知什么时候又过了一个秋天，我开始有些倔了，不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说，都要慢慢的习惯，你要经得起这孤舟的考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那就出去看看河流山，我想面对世界的冷眼旁观，静静地等候日落和星辰坠入大海，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新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北京时间12点整。